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偏北风2-3级，气温22到28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1度。总的来说，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请大家交通出行注意防晒。以上是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三所学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发布今年的中招政策以及呢填报志愿的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101中学以及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和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关于这三所学校，您有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可以随时和嘉宾进行互动。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主要内容有：今年本市中招继续开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招生，4类项目继续填报8个志愿；西城教育考试中心回应家长问题，中考报考人数下降，录取率保持稳定；北京学生首次获得全球青少年科学竞赛小诺贝尔奖。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本市中招继续开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招生，4类5+2贯通培养项目今年设置8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报1个专业，共计划招收5330人，其中新增校企深度合作高端人才培养项目。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贯通项目学校基础文化课程将开展通识教育，引入大学先修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此外，试验院校还将与合作院校、合作企业和国外合作单位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并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设计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学生入学后基础文化课程教育阶段部分专业，进入专业课程教育阶段可按学校规定申请相应的专业。近日有家长发文质疑今年西城区普通高中总体招生人数大幅下降，导致本区学生升高中受影响等问题。对此，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27号回应称，今年西城区中考报名考生共计6345人，报名人数较2017年减少11.68%，其中具有升学资格的5727人较2017年减少12.8%。根据报名人数及具有升学资格人数的变化，今年西城区中考招生总计划相应做了减少，减少比例与具有升学资格人数减少比例基本一致，不存在西城普通高中招生大幅下降的情况。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25号走进北京印刷学院，配合这次活动，北京印刷学院开展了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各班级进行主题班会及形式政策小班讨论，结合学生自身实际，谈如何爱国立志求真立行的新时代中国出版传媒人。今后还将要继续组织学生参加一次实践活动，制作一期宣传教育班报，参加一次爱国奋斗以及奉献的精神教育。本台记者姚迪报道。垂杨柳中心小学28号举行了祭祖乡愁讲好朝阳地名故事教育实践现场会，学校112个班级、1000多个小队、3600多名学生深入朝阳区24个街道、19个地区，了解家乡的变迁故事。学生们通过项目式学习了解家乡的变迁。在当天的现场会上，垂杨柳中心小学的少先队员们还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出号召，一起讲好家乡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为实现中国梦一起努力。记者27号从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了解到，人大附中丑瑞华同学荣获第69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系统软件学科最佳奖，系统软件一等奖。为此将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除等级奖外，这位同学还获得了国际计算机学会颁发的专项奖，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专项奖提名，这也是北京学生首次获得学科最佳成绩。大奖赛面向全球9到12年级中学生举办，有全球青少年科学竞赛小贝尔诺贝尔奖之称。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5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本次大赛，角逐总额将近500万美元的奖学金。由新航到优家青少英语主办的剑桥通用英语5级考试 MSE 分会27号在北京举行，围绕家长们关心的英语学习规划等问题，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东亚区认证经理李文凯介绍，面对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剑桥通用英语5级考试已经成为衡量青少年全球胜任力的新标准。围绕青少年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也提出，学英语不仅是为了考试和获得等级证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与人交流的自信心，并且获得终身的充实体验和机会。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为大家邀请到101中学、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以及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3所中学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为大家为考生和家长们来解读中招政策以及志愿填报等的相关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发送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北京市101中学副校长熊永昌熊校长您好。 大家好， 欢迎。还有101中学校长助理国际部主任程丽您好。 大家好， 欢迎。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校长董红军董校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玉平您好。 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关于这三所学校有哪些相关问题啊，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和 6515-0833， 我们主持人秦天呢在导播间可以接听您的电话并帮助您提问。教育面对面同时联合清华学校开通中招视频直播，那么明天啊，29号我们将有一场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101中学。 北京101中学创建于1946年，是北京市示范性高中，北京市首批实行高中自主课程实验样本校。郭沫若先生题写校名，并视其含义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创性与示范性，信息化与国际化协调发展，社会持续满意，持续引领北京乃至全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优质现代学校，是101中的办学追求。建校70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4万多名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和国将军，飞身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学校坐落在圆明园内，是现代都市中最为独特的园林式学校，教学设施一流，上百间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部分教室配备 iPad 互动教学设备，拥有数字化探究实验室、分子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16寸远程控制天文望远镜、1500平方米科技活动实验园地等设施，为学生搭建起多元发展的平台。学校注重课程建设，构建了8大领域、32个系列的学校课程体系，开设了100多门特色校本课程，形成了多元开放、自主选择的选修课课程体系。101中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3金学校，即金帆艺术团、金鹏科技团、金奥运动队挂牌学校，学生不仅在学业成绩上表现突出，在科技、艺术、体育等方面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为北京市乃至中国赢得了很多荣誉。 今天呢熊校长以及程丽主任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101中学今年的中招录取政策，同时呢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和 6515-0833。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01中学呢在招生上啊有哪些计划，具体的人数以及批次，熊校长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给大家这个沟通。今年呢我们招生计划总数是呢585，那么有60是这个国际方向的这个招生，那还有呢是这个01专业，就是这个10专业129是面向海淀的，就是名额分配。那么四级统筹一呢今年是30，县外到校面向海淀区的是65，普通高中学生统一招生呢我们是241人，人文实验班呢一共是60，面向集团内的30，面向北京市的是30，面向北京市呢其中在海淀投放了24个名额，顺义是2个，大兴是2个，密云是2人，总体招生情况今年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招生计划当中，统筹一的计划有所增加啊，去年是25个人，今年增加了5人。 对，去年呢有乡村计划，今年呢可能从市里的角度，对，把乡村计划没有单列，但是呢增加了四级统筹一的计划。其实呢，因为这个都是差不多分到这个分到各区县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名额，这30人，大致是这样子。 刚才您说了这个今年2018年的人文实验班是60个名额，这个人文实验班如果要是填报志愿的话是也有单独代码来招生的，大家要填报志愿的时候注意是吧？ 对，因为人文实验班呢我们是面向这个集团内的，是03专业人文实验班，它是需要这个加试的，最后它录取呢是中考成绩和加试成绩综合录取， 那么面向这个北京市的就是海淀、顺义、大兴、密云的这30个名额呢是不需要加试的，就是按中考成绩录取。不过呢他需要填报志愿的时候在第一专业第一志愿填报才能录。 所以叫人文实验班，那么它的培养特色是什么？培养目标呢？ 我们的人文实验班呢其实就是为学生搭建这个人文发展的平台，奠定人文这个基础。那么我们进校以后呢会开设人文特色课程，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书院，圆明书院，就是以书院的这个管理的模式对学生进行培养。人文实验班呢进校以后我们会分为两个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呢是大文的方向，比如选择这个要求叫文人文实班，我们是要求选择历史和或者选考的时候选地理，还有呢就是选考选物理或者化学的呢，我们可能这叫大理方向的。 大文大理， 大理， 您指的这个大文， 因为现在它过去呢，我们的人文实验班呢是偏文和偏理，其实是文科和理科两个方向的。人文实验班不仅仅是说文科学生才需要的。现在呢，因为它是新高考改革，是选考。 对。 所以呢，我们保留了原先的一些特色，就是在这个偏文和偏理方向的这两个方向的一些特色。所以现在呢，因为选考它是可以文理混搭的。所以我们文科方向的这叫大文方向，比如我们要求这个选考选历史或者地理。当然你偏理的方向的呢，我们是选考选物理或者化学都可以。 这是对学生来讲，他有自己可以自主的选择。 对对对，他发展多元嘛。选择多元。 课程设置上会不会也会相应的有所 课程设置上呢是有共同的也有区域也有一些差异的。共同的就是人文的特色课程，比如像人文方法课程的、人文经典课程的，这些是相同的。那么一些竞赛课程上的设置呢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选择物理和化学的，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物理或者化学的竞赛课程供学生选择。当然在文理混搭，因为他的选择是文理混搭，比如像十班的宣他必选历史，他也可以选物理，也可以选化学。那么这种课程呢他是书院课程，我们是拉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是在我们填报了03专业进校之后， 录取以后再跟学生做一个选择。 那有一部分考生是要进校单独要增加一个考试的，这个考试内容偏向于哪些 内容？这个考试内容呢其实它没有这个偏向，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学科能力的测试。另外呢尊重学生的志愿的方向和或者说他的一些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现在新高考改革6选3，我们会简单的比如说做一个意向性的一个调查。当然呢这个6选3本身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相当于说纠正机制的，不是说你选择这个就是一定定了，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还看不明白。可能我们会在高二的时候再最终决定。 除了这个我们要报在03专业的人文实验班之后，我们考入101中学之后是吧，还是要分这个各种班级，我们也可以把它冠以实验班来做哈。 对对对，我们有一些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实验班。比如我们讲钱学森实验班，事实上我们一班和二班就是钱学森实验班，这个呢是101应该说延续多年的一个特色实验班。那么我们还有这个5班6班的领军实验班，我们还有这个国际方向的实验班9班，就是还有几大类的这个实验班，因为学生的发展它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是希望为每一类或者说每一个方向发展的学生都能搭建一个促进他发展的一个平台。 这也是在入校之后， 对，入校之后 根据同学的兴趣， 对。入校之后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测试，风险评估啊，同时呢也尊重学生的一些资源选择，我们综合考虑。 那不同的这种实验班除了学校规定的统一的那个课程之外，还要肯定要加一些比如说钱学森也是航空航天之类的呀。 对，因为这个我们实验班的特点呢它是其实主要是体现在这个课程上，课程的安排， 因为国家课程这些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像我们的试验班呢，是靠这个书院课程来区分。 嗯。 比如说钱学森这个试验班，他的课程呢，我们主要是以科学主题的这个学生书院的课程。比如像领军试验班，我们是六套书院的这个领袖主题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对这些试验班的孩子，他们是必修课程。 嗯。 那么说要没进这个实验班的孩子，如果他们想学这样的课程呢，我们也给他们一些选择的机会，不过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选修课程，他们可以不选也可以选。 那就是除了这一二班五六班或者九班之外，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就算普通班。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只学国家规定。 其实他也是可以去选这个实验 课程 的，他是选修课程。 对于实验班同学，这些 是 必 修，他是必 修。 嗯 嗯。那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这个九班啊，国际实验班，它和一会儿可能程主任要介绍的我们的那个国际班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个招生录取的时候，因为国际方向就是国际部，或者说我们叫中美国际项目实验班，就刚才就是有一会儿陈主任要介绍的，他是单独招生，就是提前招生，单列计划。我们国际方向实验班呢是中招这边统一录取，但是有些孩子呢，他录取以后啊，他可能发展方向就是要有所改变，比如像申请这个出国，或者说是不想参加国内的高考，我们是给这样的学生搭建 的 准备的一个平台和空间。这样呢，像这些孩子，比如他通过中招录取进来，成了一零一的正式的学生，但是呢，他又想这个申请国外的名校，过去呢，我们在这方面是应该说这个资源不是很丰富，那么我们有几年的这个办中美国际方向实验班的经验以后呢，我们对这部分的孩子也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 但他和国际部还是分开教学， 分开的、 哦、 对对，课程体系有相同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国际部主任啊，也是校长助理陈丽，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中美高中国际班的相应的情况。那么感兴趣的家长和考生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陈主任。 好，大家好啊，主持人好。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是2011年学校开始筹办，那么2012年呢，经北京市教委批准开设了北京一零一中首届中美国际班，面向全北京市招生。学生呢，经过三年的学习以后，可以直接申请，不限于美国啊，包含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开展了六年，学生素质优秀，教育教学的成果也很显著，那么获得了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以今年的这个刚刚结束的毕业的学生情况升学率为例，那么2018年呢，一零一中国际部学生的升学率是100%，总共接到了200份左右的世界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中50%的学生被美国前30大学录取，将近100%的学生被美国前50大学录取，也获得了美国大学共计$2,500,000左右的各类的奖学金。那么经过这个市教委的批准呢，北京一中学2018年中美国际班呢，现在继续向全北京市招收60名应届的初三毕业生，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考生呢能够报考。 那就是在提前批招生这个国际班。 对对，它是提前批次， 跟那个国际实验班还是 有区别， 有区别的。 对对对，刚才熊校长介绍了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对对，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呢关注一下。那么录取工作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也是在 对七月四号这个中考出分之后，录取工作就会全面开展了。那么按照北京市的统一要求呢，会在7月5号进行加试，专业加试。专业加试测试合格之后，那么同时呢，参考中考的成绩，那么两项结合在一起，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他的这个加试是主要是考英语吗？还是？ 我们的加试呢，主要是英语为主，那么面试和笔试，但是还有这个科学，那么这个科学呢，包含数学、物理。 好，往年的时候，国际部和我们一零一招生的这个分数情况的差别有多少？ 国际部和本部的这个差别哈， 不好来说这个差别哈，因为本部的录取呢，它是有一条最终的这个分数线，那么学生呢是应该超过这条分数线以上能够录取。我们呢定位的其实应该是叫平均线，那么如果按平均线来讲的话，其实基本上是跟本部的这个成绩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因为国际班的招生它很特殊，它有一个加试的情况，就是主要还要看除了你的学业水平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一个学生的英语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会通过这个英语加试的这个成绩，综合他的这个中考的这个学业成绩来看。那么如果学生的这个中考成绩在我们的这个均线之下，但是在我们的底线之上，那么他的加试成绩非常高，同样是可以录取的。 他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是怎么样安排的呢？ 我们的这个课程刚才熊校长也在介绍哈，就是他的这个课程体系其实基本上是建立在学校的整个的这个大的课程框架之下。 国内课程。 哎，对，但是呢是倾向于国际书院课程要更多，国内课程当中要满足中国高中的这个基本课程。那么但是呢在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大量的国际核心课程，那么这里面包括学术类课程、语言类课程、核心素养课程等等，就是很多了这个课程门类啊，所以它其实是跟高考的这个课程体系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说想要走出国这条路的这个孩子，又想好了，如果你真的是上了国际班，那你可能就应该回不去这个国内的高考了，因为 基本上对对，从高一变化就很大，所以如果明确初三就已经明确了我的这个未来一定是要出国，那肯定就是建议报考国际部。但如果我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的过程，其实就是刚才熊校长介绍的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出国方向实验班，就是为这些学生来设置。 先考虑一段时间， 可以让他对考虑一段时间，但是最终的目标都是申请美国最国外最好的学校。 那我们在师资方面呢，比如说他侧重，比如说将来要出国，那他语言啊等等，其中会有一些外籍老师的搭配吗？ 对，一定是要有外籍老师。对，我们的国际课程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自己聘请的优秀的外籍教师来教授。 那是不是说上了这个国际部的话，比如说一些升学啊等等这个流程啊，包括一些学校的资料等等，我们在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涉猎，让同学们一点一点的开始去了解。 对，我们有这个101中学国际部应该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在第一年招生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留学指导中心。这个中心呢，我们实际上是聘请了101的资深教师，包括我们友好学校合作的这个学术与留学专家，还有呢世界名中学联盟组织和其他友好学校各方组织的这个学业规划和留学指导委员会。那么学生在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呢，这个国际部的学生全程会得到学业规划和留学指导委员会的这个指导，那么会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基础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业规划和海外升学指导，那么也给学生开辟很多国外品牌大学的这个绿色的升学通道。 好，那关于101中学呢，我们这一时段呢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有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6150822 和 6150833 啊，主持人晴天会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呢向嘉宾来提问。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和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三所学校在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当中，101中学、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以及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1504年，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101中学以及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以及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三所学校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今年的2018年的中招政策。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教育面对面 RBC。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01中学的问题啊，关于2017年的中招录取分数，也请熊校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们2017年的录取分数呢，因为它这个招生的类别不一样，录取分数可能有好几个 、 对，有好几个。首先呢是那个 统招， 就是名额分配，统招当中呢有名额分配，名额分配呢又分成两类，一类是优质学校的初中，这个录取分数呢最低分是557，在海淀排名是1473。 嗯， 那还有呢就是其他学校的这个初中呢最低分是552，那么海淀排名呢是2000多，因为这个分数呢所以我觉得并不太高，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积极报考。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 A 队列 B 队列， 对对对，两个队列它是不一样的。另外像四级统筹一呢，因为它是分到各学校，它涉及不了这个录取分数的问题。它有一个那个最低工资线是市里边设的是500，还有就是校额到校，校额到校呢是在海淀区也是分到这个每一所 学 校各个学校，它没有涉及分数，看看学校分的名额。希望家长们呢就是关注，不管是四级统筹一还是校额到校，关注你的学校有没有分到101的名额。因为有101的名额呢，这个希望能够踊跃这个报考。因为去年在有个别的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我们看来它一个是它自身有高中，它的录取分数线还不低，但是呢就是报考101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录取分数啊，这个学生啊不太高，那就证明可能有的孩子他不太清楚或者说不知道。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他是会报考这个101的，希望大家能够家长们呢能够关注你的一个学校的校高到校的名额，101的名额。那么乡村计划呢今年没有，还有就是这个统一招生，就最后一批叫统一招生。统一招生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普通班，普通班我们总共是招收了235人，最低分呢是557，但是呢去年的录取情况来看的话，最低分是557，我们只录了一人，其实说不是说录557都能录，那么应该是可以是视为是558。那558呢在海淀大约是排名这个1339这个样子。还有就是人文实验班。人文实验班呢我们说有一个全市招生。全市招生呢它就涉及到在海淀、顺义、大兴、密云。在海淀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61。那么在区里排名呢是894名。在顺义的最低分是565，大兴的最低分是569，密云的最低分是566，反正都挺高的， 都不低。 对，都不低，因为集团内的它涉及到一个加试成绩，所以这个呢分数它没有一个最低分数线这一说。 对，所以说刚才熊校长已经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对于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今年来报考呢，应该说还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最主要是不是还要看一下那个排名。 对对对对，就是校额到校，这就看你在学校的排名情况。 校额到校，大家可能知道，一般初中你在你的学校里如果是第一名， 对对， 我们又正好有名额的。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报考的方式，就是名额分配呢，还是得大家得积极踊跃的这个报考。 好，那给大家呢介绍这么多，那么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发送啊留言，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啊下一所学校。那么关于这所学校呢，它的名字非常长，呵呵，关于这所学校到底怎么样呢？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我们来看一下。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这里浓郁的中国书院文化给人美的享受和心性的陶冶。学校用心打造精准培育课程体系，让学生获得个性化指导，他们心有方向，学有所长，积淀赢得未来的核心素养。理科开放实验室、学术荣誉课程、小班化讨论课、学科拓展课程、生涯规划课程，形成学校独特的塑造力。2016-17连续两年在清华北大自主招生榜上有名，高三 15% 的同学在大学自主招生中初审通过。北京人艺鼎力支持，金帆话剧团一年一部大戏，微电影、微话剧节年年出新，学校管乐团、舞蹈团、合唱团水准一流， DI 团队每年拿大奖，自行车队、健身俱乐部、阿卡贝拉等社团精彩纷呈。 好，这是我们通过片花呢能够简单了解到的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董红军校长呢来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教学理念以及办学特色。董校长您好。 你好，各位好。现在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注意到进修实验学校，而且很多人也在关心这所学校好在哪儿呢？我想可以从四方面来讲。第一，校园优雅，是一种书院文化，非常浓郁的一种书香气息，是让人沉下心读书的一个好地方。第二方面呢，大家都会讲这个学校校风好，是因为它有一种活泼有趣的氛围，而且真的是活力无限。很多人来到进修实验学校都会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大学。比如说社团非常丰富，每个星期的讲座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学生非常的自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的老师水平高，可以说是专业敬业。有个学生这样讲，进修实验学校的老师，他们眼神里充满了爱，能够关注到每个学生，可以说是非常负责任的。第四方面呢，就是片花里面提到，我们在探索和实施精准培育，个性化指导，做到因材施教。这方面呢，今天有机会我也还会继续谈。 说到因材施教呢，我们可以说一说今年刚刚推出的这个2018年的叫昆玉英才培养计划，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要面对的精准培育的一个学校的总体战略了哈？ 这是学校对人才培养方面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考虑。冠名昆玉英才培养计划，昆玉两个字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昆玉书院，这是学校拥有商标 注册了。 另外英才，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挑选一些有非常好的发展潜质，非常好的学习能力，这方面的一些学生。现在我们的计划呢，是中考之后我们选择两组学生各20人，可以编作两个班。这方面呢，就本校初中毕业的和外校的学生都有机会。我们通过中考成绩和报到以后的面试，当然面试刚才就说到注重看到的就是学生的学科兴趣发展潜质方面的。我想这样做是可以让这批学生成为我们整个高中学生的领跑者，让他们能够带动全体高中生提高学习的水平。我想进修实验学校呢，应该是不满足现在每年有两个北大清华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学生，我们还需要整体提升学校的对高水平创新型学生的培养能力。希望实施这个计划呢，3年以后能够达到5个人。具体的培养方案的话，那当然首要的是一流的师资。那么我们现在把我们高中的整个教师，包括特级教师、骨干教师还有博士，这个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教练团队，同时配有专业的生涯规划的指导团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给这一批学生 更好的学习条件和研究平台，比如说专用教室、开放实验室、学术荣誉课程，还有学科拓展，包括竞赛类的和大学衔接的一些课程。第三呢，是更适合的学习方式。我们学校高中在最近三年一直实践讨论课的教学方式，特别适合小班化个性的一种指导。第四呢，就是高中结构的整体的变革，突出学科团队对学生发展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今年以来开展的学生学习行为研究，培养学生自主发展能力的一种实践方式，培养学生自我规划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调整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实际上这方面呢，我们是从高一一开始就让学生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比如说积极的参与高考之前的自主招生。比如去年我就给一部分学生写了48封推荐信，今年的话写推荐信的数量就超过了60，那么效果也非常好。最近我们汇总了一下，今年应该是整体高三的同学应该有17%的同学是通过了大学自主招生的一个初审，也就是这批同学他们会在高考之后还要参加十几所985双一流的大学的自主招生的测试。那么这里面像每年都有清华和北大，我们都是上榜的，各有至少两个同学会通过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的初审。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选拔的这两组学生哈，一共40个人，刚才您说了他是侧重于学习能力和发展潜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我们自主招生的那个非常契合的，要求选拔那有学科潜质的人才，是吧？那么会不会说这些同学可能在将来自主招生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优势会更大？ 他们会比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还要大幅的提升，因为就是精准的能够捕捉到大学自主招生的一些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些方面呢我们老师都在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包括走访大学，了解大学对一批优秀的学生的一些需求。我想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呢，确实希望探索出一条，就是中等以上的学生怎么样实现大幅提升。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很好的探索，我希望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那么这个因材施教的这两组学生在课程设置上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像小灶还是说额外开设的这些课程体系。刚才您也说了一个关于学科团队，那么这个学科是怎么来理解呢？ 实际上是这样，精准培育个性化指导是面对我们整体高中每个年级220个左右的学生，那么为什么会说要选出一组学生来，像刚才我说让他们作为领跑者。而且呢我一直在思考，比如说现在发展最好的一些企业，他们实际上是很重视研发的，那么在一个学校呢他怎么来做研发。我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教科研，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就是人才培养。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昆玉英才培养计划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方面的研发。那么这里头呢就会有学科对于学生发展的一些支撑性的作用、引领性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应该说，比如说竞赛的几个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信息学这方面我们都会投入力量。虽然我们不是第一流的第一方阵的学校，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潜质。哪怕他竞赛不是说获最好的奖，但是他也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大幅的发展。关键现在通过这样的一种学科的支撑，还可以引领他们能够去探索的更深一些， 培养他们对学科学习的深厚的一种兴趣。 嗯， 这些我们是对全体学生都可以做到的，只是说为了培养一批领跑者，对他们来说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再给一些特殊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像生物学科，我们是把它放在重点来突破的。 嗯，好，那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竞赛成绩也是北大清华在自主招生的时候就是条件之一，应该说最开始、 很看重的。我们收集了20多所大学对自主招生对学生比如说获奖或者学科方面发展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嗯，好，那这个这些同学，也就是说这个个性化指导的这些同学，除了他的中考成绩之外，其他的那些选拔条件就是要到之后 首先是我们需要录进来， 录 进 来 以后我们再有一套我们的面试程序。 那好，那如果要是考到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哈，应该在这方面更努力一下，争取进入这个学校的昆育英才培养计划。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又像学有余力啊，或者说真的是有天赋、有能力、有潜力的这些同学，发挥他们的特长。好，那是这样，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啊。那么大家呢，来看一下今年，我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招生情况。刚才您说了，大概应该是220人左右的一个规划。 去年是221，今年是215。215个招生计划里面分三类，第一类是名额分配招生，一共是64人，面向海淀区的优质高中所属初中27名，其他初中是37名。第二呢是校额到校招生，进修实验学校作为海淀区15所北京市优质高中校，那么今年校额到校的名额比去年就多了10个，一共是31个，分配到了15所学校，比如说有育英学校2人，育英中学3人，11实验中学3人，育英学校航天校区2人，11学校1分校1人，育恩潭中学2人，57中学3人，人大附崔巍学校4人，理工附中南校区1人，北京实验学校海淀2人，首师大二附中2人，海淀实验中学2人，20中新都校区1人，人大附2分校2人，首师大附属玉泉学校1人。那么这样的一些学校的同学，如果说高中想来进修实验学校就读，就可以用好这样的一个招生的特殊的路径了。 对。 那么第三方面是统一招生120名，这里面呢包括艺术特长生10人，其中话剧7人，管乐3人，另外的话呢一共就是还有八人是本校直升，这样加起来是215人。 嗯，好，那么今年也是校额到校的计划比去年增加啊。那么这个我发现今年校额到校的计划在很多优质中学好像的计划数都有所提升。那么对于普通初中的孩子来讲，这个校额到校的计划可以说是他们可以向上更努力的一个机会哈。刚才说到统一招生当中呢，艺术特长生的10名啊，就会让我们想到海淀进修实验学校它的一个另一个特色哈，因为有海淀区唯一的一个金帆话剧团。我记得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是要每年一部大戏，所以也特别想请董校长介绍一下今年的这部大戏叫什么名字啊，是不是快出炉了？ 哦，您指的是2018年是吧？ 对。 2018年应该说是很特殊，因为今年是进修实验学校建校的20年。那么我们的今年的戏可能有2种形式，一种呢还是一部戏，但是这部戏呢我们是想和周边的小学一起来合作，所以我们选择了一部很有名很有名的戏，但是至今舞台上还没有完整的用话剧的方式来呈现，那就是草房子。这部戏我们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另外呢，我们是想把最近几年的一些戏，把里面的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那么今天呢，有三所学校来到节目当中，101中学、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以及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有关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今年这个在招录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也请董红军校长呢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可以参考的往年的一个统招的最低的录取分数。 去年2017年学校统招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35分，2016年呢是537分。 嗯， 不过呢，我想2018年是新中考的第一年。 对。 那么过去的这个分数可以参考，但是也不一定完全有一个参照的价值。 也是啊，因为它的赋分比例啊什么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对对对， 选考了又那么多。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有什么需要您提示的地方？ 这方面比较简单。名额分配呢，专业代码是10，校和到校专业代码是50，统一招生专业代码是01。那么这里头有一点需要注意呢，就是经测试合格的艺术特长生、话剧、管乐，需要在统一招生第一志愿填第一专业。 好，那有关这个填报事项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相应的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于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稍后呢，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另一所中学——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建于1960年，是一所区属公办完全中学。学校关注学生3年成长，校本课程独具特色，课改工作成效显著。2014年，学校成为大学支持中小学发展项目成员校，与中国地质大学签订了合作意向，在高校资源开发利用、教师培训、课程建设、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入有效的合作，使学校办学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作为普通中学，学校成绩连年攀升，2015至2017年，高考本科上线率超过80%，相当一部分考生在高考中前进数千米，获得跨越式发展。14至17中考连年攀升，在学院路地区位居前列。2015至2017年社会满意度达90%以上，位于海淀区前列。孩子们在地大附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自己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连续五年，学校被北京市四大主流媒体联合评为京城百所特色校之一，荣获京城最具幸福感领军学校、京城最具加工能力领军中学称号。地大附中正大步迈向文化独特、办学特色明显和品牌效应显著的区域性优质特色中学行列。 今天我们请到了地大附中校长王玉平，王校长您好。 你好。 嗯，在片花当中非常有印象的两句话，京城最具幸福感领军学校，以及呢京城最具加工能力啊领导中学的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讲，在这所学校究竟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幸福感，同时又具备怎样的加工能力啊，应该是家长非常看重的。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招生的一些情况。嗯。 好，各位听众好。今年呢这个地大附中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我们考虑到今年的一个招生形势呢，我们最终申报的这个招生规模呢今年是120人，远远低，对对，低于往年，也是基于我们往年呢就是尤其是去年是新高考的政策的第一年嘛，我们经过一年的探索之后呢，我们感觉我们可以探索一下小班教学的路子，所以今年我们虽然只有招收了120个人，我们希望这120个人呢平均把它分成4个班、 嗯、 这样每个班呢也就是30人左右， 非常小的班额、 对对对、这样呢更有利于呢学生的一个每一个学生的全面的提升、 嗯、 这也是我们一直秉承的幸福感呀、 嗯、 最佳的这种加工能力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现。 嗯，就在这个非常少的班额上就首先体现出来了哈。 对。 那么关于这个小班化教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哈，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也是基于我们去年一年在比如说走班式教学啊等等课改这个过程当中积累出的的经验放在今年的实践当中了。 对， 嗯， 因为去年呢，我们首先呢，在师资配备上，去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的话呢，应该知道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关于地大附中的顶配教师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今年呢，按说师资应该在去年的基础上应该是更好的。那么去年我们在配备了顶尖的教师，还有呢，我们专门配备了这个专家团队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因为去年我们每个班的班额是在40人以上，就感觉学生相对而言，他所受到的个体性的关注还是不够的，所以在去年的一年的这个基础之上呢，今年我们同样配备了顶级的教师，然后我们又专门配备了一个专家的顾问团队，这个专家的顾问团队呢应该说是在各个领域的一些顶级的专家，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把我们这120个人进行一个通过一个科学的学习优势的测评，我们将它分成4个班。在全科提升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希望这每一个班在素质发展上有所倾斜，这样每个班都有特色，每一个学生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那也就是说这4个班就要具备4个不同的特色是吧？ 对。 分别是什么呢？ 那首先我想还是要全面发展吧。那语数英呢这3科呢，因为在6选3的这种格局之下，它肯定是占了一个大的一个比重。在此基础上，我们这4个班呢，首先先是在语言素质上的一个提升。那么语言素质提升班呢，其实是2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的母语，另外一个呢就是英语。在母语方面呢，我们就想让学生达到一个专业诵读，能够专业主持这样的一个水平吧。那么在英语方面呢，我们是在听说读写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一个译，就是直译口头的这种对口的这种翻译这样的一个技能。我们也请了专门的专家呢来打算对这个班进行一个特别的一个打造。还有第二个班呢，就是关于这个高级思维训练班。这个班呢不仅仅是我们要偏向一下这个数学啊，除此之外呢，就想在这个信息技术还有这个高级思维训练方面呢，我们多做一些功课，也是请了专门的来自台湾的博士来对这个班进行专门的打造。那第三个班呢，我们是想体现在科学素养方面的提升，也就是在理化生3门功课上面我们给他加大一下力度，因为很多学生对这个6选3里面他可能对这3科还是情有独钟的。那么主要想在课题研究还有实验探究这个方面呢有所突破，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下周边的这个 这个大学的优势嘛。那么第四个班呢，就是关于人文素养，也就是偏向于原来的我们说的文综啊，也是对对对，也就是从这个课题研究啊、社会考察呀、社会调查等等这个方面有所突破。这样呢，就使得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他又能够在他感兴趣那个方向能够提前有所倾斜、有所发展。 嗯，其实刚才我在想四个哈，会不会有同学会很纠结，说我到底去哪个？但是您介绍完了之后，我发现其实特色区分的非常明显， 对， 是吧？就每个人都可能会很好的就找准自己的那个点 啊，我们也会帮他找， 嗯， 因为他自己的感觉未必是准确的。我们去年就有经验，学生一开始他选择了之后，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后悔了，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也是借助去年的经验，去年我们是有一个学科优势的测评，然后我们再加给他加上一个职业倾向的测评，再加上我们有专家的一种个别化的指导，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个思考啊。不断的去咨询呢，我们想最后他得到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和他自己的兴趣和他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吻合的。 嗯，但是有可能和他自己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我们去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感觉是不准的。 不准的。 对。 那怎么能那么准确的，就是说一个班可能就是30个同学报了这个呢？肯定会有同学有一个比例的问题。 是这样， 嗯， 所谓的30人呢，是我们的行政班是30人，那这样我们保证一些基本的国家课程的一个授课，就是我们要上齐嘛，上满嘛，我们还要上活嘛， 这是按行政班来走的。 对对对，这是按照行政班来走。但实际上具体到这个四个方向的倾斜呢，我们感觉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有所调整。学生一开始他的分法就不会太均匀，那么我想可能会出现，因为我们要选班走课嘛，走班嘛，选教师，可能会出现这个班有五六十人，另外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正常嘛。啊，然后如果说他这边的人数太多，我们可以再给他增加第二个老师、第三个老师。那这边人少呢，我们就保证一个教师就可以了。也就是在一个固定的行政班，那么在一部分教学是固定时间的基础之上，我们会灵活的插入走班机制。 嗯，这是这个特色的班培养班。另外2017年学校呢还成为了北京市书法教育的特色校，这应该是地大附中的一个名片了哈。 对， 那么这个学校的同学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字写的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棒？ 我想这个绝对是我们学校非常亮的一个名片，因为我们现在在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他的硬笔书法要达到一定的水平。那么在我们正式的让这些学生跟这个我们国家级的这个硬笔书法考试接轨之前呢，我们现在先安插的是校内的硬笔书法的一个考级。那学生在每个学期期末他要专门的写一篇字，我们由专业的教师，我们聘请了全国知名的书法家呀，给我们做硬笔书法的这个指导教师，他先来挨个来审核，看看你的字是否合格，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威胁他啊，你的字写不好，你是不能够从地大附中毕业的。 哦、 啊，这样的我们 毕业证、 啊、对对 真不发呀。 不知道能不能兑现啊。然后我们威胁了之后呢，那学生就要回去去练字，然后回来再开学回来，我们要会验收。通过这种方式呢，使得学生的硬笔书法有所提升。软笔书法我们是上选修课，除此之外呢，学生还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专门的给他建立这种社团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毛笔字是吧？ 对对对，硬，所以我们的说法叫软硬兼施。 软对，那么大家在这个、 我再插一句啊，我们今年刚刚结束的这种北京市的这个书法这个有一个考级这个比赛嘛，我们学校当时是有31个孩子去参加比赛，27人获奖，其中有的同学就拿到了一等奖，是硬笔啊，软笔也拿到了一个一等奖。 其实说这个写字写好了真的非常的有用处哈。 对， 从功利一点的角度来讲，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个阅卷老师，就是说中高考的时候你看这个卷子谁的字儿写得好，其实是很占优势的， 是 让阅卷老师觉得要赏心悦目哈，看起来心情都好。另外呢，就是你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你的那一笔好字可能也会受到赏识。 是是是，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当时来求职的时候课讲的一般，但是他的字打动了我们的老校长，我们就把他留下了。 看来呢这个真的是书法特色校，所以对看字的这个还是比较看重的哈。 对， 那刚才呢你也介绍，尤其是在片花当中啊，我听到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高考本科的上线率呢是超过80%，那么相当一部分考生呢在高考当中是前进了数千名。 对 啊、这个跨越式的发展是怎么得来的？我们这些，我刚才听到很多这个丰富多彩的，包括学科的一些东西。那么，在真真正正的这个分数面前，我们是如何做到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提升呢？ 跟刚才的两个学校相比呢，地大附中招过来的学生入学的这个程度，我们觉得还是不理想的。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学生不具备学习能力，我们只认为他们是学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孩子他们是有学业能力的，他们也愿意提升自己的学习成绩，他们每个人都抱着我要向更高更好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愿望。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首先能够看到学生的这个愿望，那么我们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来托起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成长。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是成功的，我们才是幸福的，你们是能够思考的，我们才是快乐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已经把这些孩子的发展，他们的学业的成就和幸福作为我们为师幸福的一个前提。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能够托起这些孩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非常科学的方法。 对啊，我们这些方法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工能力了。 首先呢，是我们对学生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摸底。然后呢，在这个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呢，学校有一些非常我们认为是在全国都应该是领先的课堂教学设计，就是我们的自主与合作的课堂教学模式。最近呢，也有很多专家和学者走进我们的课堂，他们为我们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而感到震撼。他们就说，看到学生在课堂上侃侃而谈，你感觉不到他是在海淀区排名9000名甚至是10000名以后的学生。比如说我现在在教的一个班，我也在教课啊，高二五班，前两天我们刚刚上了一节英语课，学生在课堂上用英语侃侃而谈，使得区里的教研员对我们学生的表现大为赞叹。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使得孩子从学习成绩相对滞后，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托起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学生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还是不满意的，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还不够哈、 对， 刚才您说了这个获得教研员的一个肯定，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课堂的教学设计？在这个课堂上一般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样的课堂呢，我们是把讲台还给了学生，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我的课堂我做主。 不会是学生自己给自己上课吧？ 学生上课老师点评。之前当然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科学非常科学的程序，从一开始学生的自主学习开始，他解决了他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之后，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拿到课堂上来，在课堂上先是小组讨论，那么小组讨论之后如果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会拿到全班，由全班同学和教师一起来讨论。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课堂之后呢，学生的表达能力、深度思考的这种能力和意识还有习惯都已经很好了。我们感觉呢，地大附中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自信、自律、自主、自强，我们地大附中的学生表现的还是非常自信的。 那也就是说不同于我们以往的课堂教学的方式，老师在上面讲，然后学生在底下听， 对， 所有的一些交流可能就是举手发言，而不是这样子了哈。那么学生在每一个我做主的时候，可能课下他要去积累很多的东西才行。 我们看过学生的之前他们准备的学习资料，特别精准，特别详细，感动的我们也是非常感动非常震撼的。 好，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老师和同学一起来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哈。 是这样。我觉得在地大附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哪是教师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哪个是学生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它经常是一种互动、互生、互助，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在这个学生的升学方面，在分数方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加工能力，这个应该是家长特别希望看到的。孩子走进了这里，可能会在3年的学习当中，到高考的时候的分数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甚至是喜出望外的那么一个分数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地大的附中的特色，关于学业生涯方面的指导应该早早的就进行了，就开始做了。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样给学生来提供的呢？因为我刚才注意到 您说了一个，就是比如说测评，去评价一下他未来的一个走向。那么其实这个跟学业生涯指导是其中是很吻合的一步，是吧？ 这是他的基础。 嗯，那我们会给学生开设什么样的一些课程也好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指导呢？ 我们学校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我们把它叫做学生学业生涯指导课。这个课呢是每一个地大附中的学生在高中三年都要必修的一门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就伴随着学生这三年，一开始呢可能我们就讲一些入境，就是刚刚升入这个高中你要注意这些事项，慢慢的呢可能就会有什么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啊、选科呀等等这样的事情的到来。那么每一段学生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的指导课就跟上去，所以呢学生能够得到这种非常贴切的、非常适切的对他的一个学生学习过程的一个指导。当然这是一门课而已，除此以外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由这个资深的专家班主任还有学生导师组成的一个学生学业生涯指导的一个团队，对学生进行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测评之外，我们要在这个测评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学业规划设计、过程指导、阶段评估，还有监督调试，还有最后呢提升提炼并且推广他的一些学业经验等等。那么这个过程呢贯穿了学生的这个始终。那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又和这个晨报等多家媒体合作吧，我们成立了一个项目，我们叫做学生职业联盟的这个项目，学生学业生涯指导的这个联盟的项目。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把大学包括周边的中学的一些资源，还有呢像企业的资源，还有一些科研院所的资源等等，我们全部的给他拿过来，包括政府机构的一些资源，然后就使得学生能够多方位的接触各类职业、各类专业的发展方向。啊，去年的高一呢，我们还开了一门课，我们叫做学科的学业生涯指导课，就是学生一入学之后，比如化学学科，这个学科它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将来你要从业的话，你会适合你做哪些职业？它会对你的思维、对你的各方面的提升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会给他做这种系列的培训。所以学生，我们能够意识到啊，就通过这个培训，学生一开始选科他是茫然的，但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等到他第四次选课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们这个学业生涯的这个指导的整个的这个活动，对学生高中三年的就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走得坚定、走得目标明确，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好，那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今年啊新高一即将入学的同学们可以得到的地大附中的一个培养。那么关于新初一我们的计划也简单的在这里说一下。 新初一我们今年是240名学生，都是电脑派位的学生。不过我们倒是不怕啊，我们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的这个经历吧，或者经验吧，我们感觉学生的层次是一方面，但是每个孩子他基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潜质都是有的。只要我们善加引导，我们相信只要来到地大附中，只要你肯和我们的老师配合，只要你愿意跟着学校的这个节奏走，最终的出口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吧。 嗯，好，那谢谢王校长给大家做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哈，来看一下101中学。刚才我们在说到了有一个出国实验班，是为了同学们在入校之后呢来进一步找准自己未来的方向。有家长提问，这个出国实验班大概要在什么时候就最终决定，比如说我要出国，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给大家做这个规划，或者说我可能又要回到这个国内体系的这个课程体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有这个时间点？ 他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出国实验班呢，高一这个入学的时候就得让学生做出选择。但是呢，高一的课程呢，基本上跟普通班的课程是一样的，可能唯一不同的得加一门这个托福备考课程。其他课程呢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高一呢，你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去做思考、做选择。那么在高一完，在高二的开始， 就得最终做出选择，因为高二的课程体系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比如高二我们就可能有语言类的课程，有这个 AP 课程，这些课程呢在普通班是不太开设的。主要是这个样子。 好的，问一个董校长相关的问题哈，关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金帆话剧团，而且今年招生有十个话剧特长生是吧？ 对。 那么想问一下哈，这个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话剧团，是不是说只有这些通过这个特长生进来的同学才有资格？ 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金帆话剧团呢会在每年初一和高一新生报到以后，都会征集一些有兴趣的一些同学，不过呢需要经过金帆话剧团的一个考察，需要面试才能加入。不过没关系，没有加入金帆话剧团的同学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话剧的选修课。再有呢，我们的话剧的课呢是在初一和高一是放到课表里面成为大家的必修课，所以每一个同学都能够享受到进修实验学校高水准的戏剧教育。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2018年的这个昆玉英才培养计划，这个两个小班啊，各20个人，我们的同学在中考之后还需要进行一个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准备吗？如果参加这个面试？ 不需要。这样的面试其实类似大学自主招生的面试，你准备也是没有用的。 对，全凭个人的这个潜质哈，以及考察的学生能学习的能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请三所学校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咨询方式。那么在节目当中没有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呢拨打学校的咨询电话，或者是参加学校的校园开放日的这个活动。我们请王玉平校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地大附中啊，我们怎么样和学校进行联系和咨询。 大家好，那如果各位家长有什么问题要向地大附中咨询的话呢，那就请您拨打8231-0820或者8231-0823都是可以的。我再说一遍啊，8231-0820或者8231-0823，像魏平老师还有我们的王老师都是可以的。 好， 谢谢。 好，那董校长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海淀进修。 进修实验学校呢，咨询电话是88509458。不过呢希望各位呢去添加海淀进修实验学校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到一些信息。那么再有一个需要预告呢，就是学校的开放日。那么我们一共安排两次关于中招的开放日，第一次是6月10号，就高考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而且这个开放日呢，大家明天可以看到我们发布的微信，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你可以定制的开放日，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你希望参与到什么样的形式，这是可以提出一些建议。第二呢，是校长答问，我们收集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中招，比如说志愿填报，比如说高中课改、新高考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开放日回应大家。另外呢，第二次开放日安排在中考之后，到时候具体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通知，包括我们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谢谢。 请101中学学校长。 好，大家好。那么了解101中学呢，第一个当然是可以电话咨询。我们的咨询电话国际部呢是5163-3413-5163-3169，还有5163-3165-5163-3141-5163-3115，就我们的咨询电话比较多啊，就方便大家打。本部是5163-3497-5163-3181，5163-3180-5163-3351-5163-3179。当然也可以上校园网，就是我们的校园网主页，随时会公布相关的一些情况。 那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时间。 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时间是在7月5号下午2点，欢迎大家这个光临。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呢将要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四中房山校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